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在蓝银草缠绕上他们身体的那一刻，这场战斗的结局就已经注定。小五和精灵此时也分别抵达了他们选择的对手面前。精灵的目标就是那娇小的控制系魂师，他的速度虽然没有朱竹清那么快，但是作为敏攻系魂师也已经相当惊人。精灵的身体在前行过程中迎风暴涨，全身都化成了粗大的骨架，两只大手更是变成了两柄骨刀，看上去异常恐怖。来到那名控制系魂师面前时，他已经发动了自己的第三魂技狂战，攻击速度与攻击力同时增幅了 50%。 下一刻，蓝银囚笼适时消失，两柄骨刀带起一阵旋风，直接冲着对手的身体斩去。那名娇小的男子的武魂是一对圆环，是气武魂，他的控制主要就是通过这对圆环实现，但是使用高级魂技是需要时间的，如果有强攻系魂师替他抵挡住敌人的攻势，那这么点时间算不上什么。可是当他被蓝银囚笼限制住时，他的心就已经乱了，此时哪还来得及催动高级魂技呢？无奈之下，他只能发动自己的第一第二两个魂技来增强圆环的属性，用圆环去硬挡。百年魂技对上千年魂技，结果毫无悬念。这边小五与唐三的配合无疑是最为默契的，在小五距离那名女性辅助系魂师还有5米的时候，唐三就已经收回了蓝银囚笼，瞬移柔技邀功，小五的动作如行云流水一般。出于对之前对方的谩骂和侮辱的恨意，他这一记邀功可是毫不留情，修长的腿直接盘绕在对方脖子上，紧接着就是一个后仰倒摔，几声惨叫声几乎是同时在擂台上响起。而那名辅助系魂师在小五一记优美的后空翻邀功下，更是惨叫才发了一半就昏厥过去了。骷髅魂师精灵平时就阴仄仄，这动起手来更为阴狠，有了唐三的配合，他作为敏攻系魂师的攻击力完全爆发了出来，对手的圆环根本跟不上他攻击的速度，不一会儿对手身上就已经血花四溅，惨叫着倒在地上。要不是顾忌着比赛中不得杀人，他的攻击还会更阴损一些，直接就奔要害去了。至于那五名强攻系魂师，他们的身体无疑要强悍得多，可是他们面对的是更为强悍的三个人。戴沐白一个人就包办了三个对手，当他的白虎流星雨落在对手身上时，胜负已经毫无悬念，更何况那三个人身上还缠绕着唐三的蓝银草。只见虎掌连拍，一时间惨叫声骨折声此起彼伏，血花四溅。唐三之前喊的急这个字很简单，但却是史莱克学院队员的暗号，代表的含义就是爆发式攻击，毫无保留的爆发。唐三本人虽然并没有参与攻击行动，但凭借着精确的控制，他成功地履行了一名控制系魂师的职责，控制战场，控制对手，也让己方队员的实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展现。本来双方的实力虽有差距，但也只差在了唐三与戴沐白两名魂宗身上，并没有那么明显。如果硬桥硬马的对战，史莱克学院一方虽然也会获胜，但战斗就得持续一段时间了。可唐三却一上手就没给对方喘息的机会，让己方所有人都发动了最强魂技，瞬间产生的爆发力令对手根本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就已经被他们狂风暴雨般的攻击给淹没了。 住手，我们认输了。 天斗皇家学院二队的带队老师眼看形势不妙，赶忙抛出白毛巾，飞快跑上台阻止史莱克学院的队员再打下去。裁判早在之前白虎流星雨那绚丽的金光弥漫的时候就已经惊呆了，别说是学院之间的比赛，就算是大斗魂场的团战斗魂中也很少出现这么惨烈的情景。天哪，这真的只是一群学员吗？此时整个大斗魂场鸦雀无声，之前史莱克学院队员的衣服还是这里8万名观众的取笑对象，但此时那史绿色的队服看上去竟是那么耀眼。这确实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比赛，或者说单方面的屠杀，可是被灭的对象却不是他们以为的史莱克学院， 而是被寄予了厚望，象征着天斗帝国皇室的天斗皇家学院二队。唐三的目光冷冷地扫向观众席，似乎在用眼神告诉观众们谁才是强者。史莱克学院的七人用自己强横的实力还击了所有对他们的侮辱，轻蔑、不屑，这些神情早就已经从观众的脸上消失，剩下的只有震惊和不敢置信。 裁判，我要投诉，他们根本不是在比赛，而是在杀人，他们违反了比赛规则，我要求判他们负。 眼看着自己的队员一个个鲜血淋漓、骨折筋断，天斗皇家学院的带队老师愤怒地吼着。裁判此时刚刚反应过来，严厉的目光顿时投向了史莱克学院的队员们。 尊敬的裁判，我只问您一个问题，他们死了吗？ 裁判愣了一下，扭头看向天斗皇家学院二队那倒地的七人。确实，这七个人虽然伤得很重，但都还有呼吸，死应该是死不了的。这时唐三指了指自己身后的绛珠， 我们这位辅助系魂师的能力是治疗，他从一开始就开启了自己的武魂，释放出了治疗的能力，这治疗能力是足以覆盖整座擂台的，那并不是为了给我们治疗，而是为了治疗他们。如果我们真想杀人，会给对手治疗？看来他们是不需要我们治疗了。绛珠学姐，停下吧。 唐三的声音很大，他刻意通过魂力将自己的声音传遍了全场，让每一个人都能听到。让己方的魂师从一开始就替对手治疗，这是何等的蔑视。裁判看看这边，再看看那边，一时间也有些不知该如何决定。这时候又跑上来两名裁判，三人低头商议了片刻，之前台上的那名裁判才高声宣布， 预选赛第一轮第一场，史莱克学院获胜。 这是一场耗时仅仅一分钟的完胜，观众席上瞬间爆发出巨大的议论声，一时间质疑声有之，赞叹声有之，更多的还是惊呼。堂堂天斗皇家学院二队竟然被一支名不见经传的魂师队伍在短短一分钟内击溃，这一幕给人们带来的震撼实在太大了。雪夜大帝脸色铁青地站起身，目光落在了双目失神的血腥亲王身上，然后冷哼一声拂袖而去。宁风致面带微笑地跟在雪夜大帝背后离开了贵宾席，而那位白金教主萨拉斯若有所思地坐在原位，似乎在思考着什么。专门提供给参赛学院的观战台上，弗兰德满面笑容地站起身，看向大师和柳二龙， 我先走一步。 弗老大，你干什么去啊？ 哈哈哈哈，小怪物们表现得这么出色，我们的服装广告肯定有着落了。我想只要稍微有点眼光的人都能看出我们史莱克学院的强大，这广告费我还要好好考虑考虑，开个高价给学院赚点钱，这次咱们学院的名声不响亮都不可能了吧。 说着弗兰德拽了拽自己衣服的前襟，刻意把史莱克学院的标志弄得更明显了些，他不知道多长时间没像现在这样扬眉吐气过了。当初天斗皇家学院带给他的屈辱他从未忘记，但在这一刻一直压抑在他心头的阴霾已一扫而空。他心里很清楚，唐三和戴沐白之所以会带领着学员以如此雷霆万钧的手段击败对手，甚至都不惜用出自己第四魂技来追求完胜，并不是因为被对方激怒了，而是为了他弗兰德，为了帮史莱克学院出一口恶气。 天斗皇家学院的那什么狗屁血腥亲王，你不是驱赶我们吗？好，那我们就让你们连预选赛都通不过。 天斗皇家学院二队的那七名队员几乎每一个身上都有多处骨折，那绝对不是几天内就能治好的伤。少了这七名主力，天斗皇家学院二队还能从预选赛中脱颖而出吗？弗兰德已经好久没像今天这么痛快过了。此时此刻一向爱财的他甚至在思考要不要把所有的广告费都送给那些可爱的小怪物。 三哥，你们太棒了！ 哼，看那天斗皇家学院还敢不敢小瞧咱们？ 但我们也暴露了实力，后面那些战队一定会制定针对我们的战术。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哼，再好的战术也未必有用。实在不行，我们史莱克七怪就全部登场，索性让他们砍个清楚好了。史绿色又怎么样？只要能胜利，任何颜色都不是问题。 走吧，先回学院再说，我可不想待会儿一出门就被人围观。 戴沐白招呼了大家一声，便带着史莱克学院的队员们快速走进参赛者通道，悄然离开赛场。为了不再成为焦点，回到休息区之后，众人都毫不犹豫地换下了那身史绿色的队服，穿上了自己的衣服，这才走出大斗魂场。因为他们离开的速度很快，所以当他们走出天斗大斗魂场的时候，观众们才刚刚开始散场。今天毕竟只是一个开端，明天才将真正拉开这场预选赛的序幕，届时循环赛将正式开始，需要持续整整一个月。到了现在，史莱克七怪已经明白大师那些特训的好处了。有了以前在索托大斗魂场持续一个月的斗魂经验，接下来即将开始的比赛对他们而言，甚至比那时候的斗魂还要轻松一些。 蓉蓉， 史莱克学院一行人刚走出大斗魂场，就看见了换了普通装束的宁风致，他就站在距离入口不远的角落中，朝他们挥了挥手。 爸爸， 你们好，史莱克学院的小朋友们。 史莱克七怪的其他成员和四名替补队员都认出了这位宗主，赶忙行礼。 不必客气，现在我只是蓉蓉的父亲，你们不要把我当成什么宗主了，我只是你们的长辈。恭喜你啊，小三，没想到你竟然已经拥有万年魂环了。 宁叔叔过誉了，蓉蓉也已经获得了第四魂环，我们只是为了保存实力，今天才没让他上场。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